攻读《艾斯德尔传》第七章。君王和哈曼从来与艾斯德尔王后宴饮，在这第二天的宴席之间，王又对艾斯德尔说：艾斯德尔后，你要求什么我必给你，无论你要求什么，即便是半壁江山也必照办。艾斯德尔后答说：大王，如果我获得你垂青宠爱，如果大王欢喜，请饶我一命，这是我的恳请。你饶我民族一命，这是我的要求，因为我和我的民族已被人出卖，快要遭受蹂躏、屠杀、毁灭。若是我们只被人卖为奴隶，那么我必不开口，但这仇人毫不顾及君王所受的灾害。屈西斯王问艾斯德尔后说：这人是谁？那心内打算做着事的人在哪里？艾斯德尔答说：这仇人和死敌就是这败类哈曼。哈曼立时在君王及王后前惊惶万分，于是君王勃然大怒，即刻退席，走进了御院。哈曼遂起来恳求艾斯德尔后饶他一命，因为他看出了君王已决意要将他置于死地。王由御院回到餐厅，哈曼正匍匐在艾斯德尔所躺坐的榻上。王厉声呵斥说：在王宫内当着我的面居然敢存心侮辱王后。王的话一出口，仆人就蒙起哈曼的脸。君王座前的一个太监哈波纳说：正巧在哈曼家里有他给那位曾一言造福大王的摩尔德开树立的一个50尺高的刑架。王说：将他悬在上面。人们遂把哈曼悬在他自己为摩尔德开所做的刑架上，王的愤怒这才平息。